修得功成名。

了解最初的心情。亲爱的你，这许多年的一点一滴，能不能慢慢交界，有你我笑与泪的容颜。你是我别离的旧岸，我是你重遇的新欢。今生的旧爱是你，今世的新欢是你。

朋友。 断千年情多长，有多痛我无思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打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，这红尘的战场，万马有谁能称王？我情关西干窗，万明月心里悲凉，千古千年情多长，有多痛我无思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打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，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有谁能称 去悲伤，痛快去